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这一时段高速路车多路段。目前京津高速进京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出京万和桥到京城收费站，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今天这嗓子我必须得喊得 相对生气十足， 年轻态一些啊！我突然想到说，哎，好像现在的这个我和这个站在好多年之前在直播间里面吼的那个我有什么不同吗？ 你是指小的时候在吃棒棒糖的你吗？ 哎哇，你要不要想得再久一点啊？ 要不要？这依然青春，依然的充满活力和朝气。 对，我想说的是，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如果说变化的话呢，也可能就是头发白了。然后呢，眼睛也花了。 我给大家证明一下哈，老白现在就坐在我边上，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的 可怕。 对。如果非要说有点变化的话，因为 我想听听你说什么。 因为我毕竟跟白杰哥也已经做同事好几年了嘛，那唯一说可能真的有点变化，你别打我啊。 啊，好了。 可能就是变帅了吧。 哎呀，哎呦，正准备在这儿找个什么 棍子。 对，没想到应该是给罐汤安慰我。其实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对我的这种算是褒奖啊。因为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要么一起祝大家节日快乐，好不好？ 节日快乐，各位！ 青年节快乐！先从第一首歌开始。 再见工作。 当然，我觉得静怡是开玩笑了，也没有变帅。但是呢，从这首歌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依然年轻的心，好不好？ 来，左手右手慢动作喽！ 来啦！ 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 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欢迎你以一个最快乐的心情进入到5月4号，然后青年节这一天的娱乐最王牌。下班的路上又是周末啊，我和静瑜已经在这边准备好了满满的能量，给到所有准备下班的或者已经下班的朋友啦。 皮鞋擦亮，换上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 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 多好，有些事情却只能想想， 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这个歌刚出来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是好像没有在节目里面播放过的，我总觉得好像跟自己当时年龄段的也好像不大相符了，反而到现在听上去会觉得这首歌挺棒的， 好好听哦， 真的，有没有啊？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是每次会在 KTV 点这种歌，然后左手右手会跟着他们一起跳 对， 现在感觉已经变成了一首经典老歌 啊，确实如此，这真的也是很多小朋友或者说很多现在的正年轻啊正青春的朋友们他们的成长曲了哈，青春、 yes, 对青春修炼手册。所以今天的开篇曲呢，我们应该是意料之外选择了这一首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送给每一位在路上下班路上的朋友们。 嗯，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其实有祝愿过大家青年节快乐啊，拥抱青春的心态上完周五的班，下班了各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其实刚才我想说的是可能我自己的声音也不一样了，因为你知道我刚到咱们北京电台的时候，那个时候还真是二十多岁呢。 现在不是吗？ 啊，现在可能，哎呦，这个返老还童了十岁，这么聊有意思吗？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嘛，因为你知道，一大早就有人发自己的这个青年照啊， 嗯，对， 铺到这个朋友圈里面什么的，然后很多人也在调侃，就说，嗨，你们就别铺这个照片了，好不好？今天有资格放半天假的人都是二十八岁以下的青年。 我想问一下，那我今天为什么要上整天的班？早上也上，晚上也上。 你这个下午的班好像有点临时啊，本来是想给自己放个假，没有想到，哎呀，也被哎，行了，我就不问你年龄了哈。但其实你知道，按照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45岁以下都算青年，所以我就不问你年龄，直接告诉你，你还是青年。 对呀、啊，就充其量不过大龄青年嘛，这有什么？ 其实我觉得咱们也不用去纠结这个年龄的事儿。 嗯， 衡量青年的标准，更重要的一个是精神状态。 对， 有没有？ 因为我记得有一句话哈，就是大家也经常用来引用的，就是这个美国作家凯鲁亚克有本书叫做《达摩流浪者》当中说的、嗯、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嗯， 我很多朋友的这个微信的签名就是这句话。 哎，真的，哎，这句话已经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大众鸡汤了啊。我觉得年轻可以，但是也不要老是永远热泪盈眶，那个应该可能是需要去看一下这个眼睛是不是， 眼部 是吗？对，就点眼药水啊， 挑柳絮刺激的给你。 总之要积极向上啊，要有活力，要保持对生活的追求。即使你可能一个阶段的生活会显得疲态或者是老态，但是呢在这个过去之后，我觉得你还是要让自己更快的年轻起来。 对，其实大家现在普遍认可的一种状态就是年轻是一种状态而不是年龄 啊。所以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至少都很年轻嘛，对不对？ 就是当年轻的节目。 金鱼，你还记得自己在刚刚入行的时候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吗？ 我记得，因为我记得我有一天当时还在播资讯，然后就有一个大哥哥推开了门说，哎，我用一下你们电脑。我说你是白洁吗？ 啊，怎么就把我也拽进来了？ 那一年我还很年轻， 对， 但我还挺怀念那一年的我的。 我记得我那一年刚刚第一次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较早的时候，对，早间节目，那个嗓音应该是那个早上好 哥哥。哎呀， 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 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缥缈，生存面前那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 在听完了这首许巍的那一年之后呢，你的心情是怎样的？会不会回忆起那一年更加年轻的你站在街头偶尔迷茫的那个样子哈？ 那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汪峰有说自己站在这个就建国门的这个桥上，然后看着往来的车流，然后呢回去就有感而发写了一首长达10分钟的所有 DJ 都很爱的歌。 哦，是这样吗？ 因为这你想放10分钟我是不是可以玩一会儿？ 在建国门，但是他是迷路了吗？找不着建国门地铁 站。想想那一年的自己 对，哎，偶尔都会有迷茫。青春呢其实有很多的特质或者是标签啊，有的时候呢是刚才说的是年轻啊，热泪盈眶啊，迷茫啊，包括憧憬啊，冲动，这些其实都可能是青春的标签。我们刚才其实想问说，你觉得你内心的状态是还是青年的状态吗？或者说你现阶段的你的追求是什么？ 是，大家都可以来到白杰 FM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嗯，其实有的时候就刚刚我们在说这个年轻可能是一种状态，不仅仅是年龄。因为我有朋友问过我说，哎，假如给你个机会让你回到10年前，你愿不愿意回去？我想了一下，我真的不愿意回去。 然后理由是什么呢？ 干嘛要回去做无穷无尽的作业啊？那么多考试啊！ 哎，这个倒也有道理。其实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烦恼啊，所以我们不如把握好现在。我们赶紧给大家看看，推荐一下最近有什么可以关注的这个文娱的项目哈。首先是这个《跨界歌王》第三季，明晚就要在北京卫视来播出了。 那这一季的《跨界歌王》呢，阵容也是很强大的哈。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吴秀波、徐静蕾、刘恺威、韩东君、陈学冬和李菲儿都加盟了。 对， 另外还有像薛之谦、唐薇薇和黄子佼是担任点评嘉宾。吴秀波这次来参加，很多人还挺意外的，就觉得他是挺会唱歌的，大家都知道哈，之前还出过唱片。 对， 那这次被邀请来了以后，哎，跟这些同台比拼一下。 对，但是这个吴秀波是挺会唱歌的，但是他这个唱出来这个风格吧，就是哎， 是不是有一种孙红雷跳霹雳舞的感觉？ 哎，你这个形容很贴切，大家可以这个自己去找找看，我们就是不放了。还有就是徐静蕾的唱功怎么样？其实还是让人 有一些想象空间的，因为你知道我对他的记忆永远停留在《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那个长裙，然后呢帆布鞋那个样子。 哎，但这次他可能还真的有利用这一点，因为像现在新放出来这个预告片，舞台上的他就是你刚刚说的这身装束， 对，就忍不住想要对他说：“文慧，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应该有一种就是唱功不够，衣品来凑吧。 对，好吧，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演唱会哈，张靓颖的《真相》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吴克松，这个马上就要来开始，他现在也在紧张的彩排。 张靓颖最近的心情呢，他在宣传文案当中也是这样表达了，他说：“世界的真相是变化无常的，我们珍视周遭的一切，封存记忆、誓言、初心和感伤。” 对，其实好像又到了新的演唱会啊。当年他在演唱会上勇敢的求婚，虽然现在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可是感情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过程、信任和勇敢。 每天睁开眼，时间改变着一切，风吹过飞，是非都 相信这首歌来自张靓颖，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静瑜。 好的，让静瑜和白洁继续陪你在五四青年节的这个，然后有没有放半天假的傍晚下班之路，好吗？ 28岁以下哈、啊，他们说有资格放半天假，但其实大家今天都是在一个加班的状态，不过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周我们总共也就只上了3天班嘛。然后明天呢又是周末了，而且明天天气非常好。 被你这么一说，好像赚到了啊！好，我们再来看推荐一下这个。男子团体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这个反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啊，据说现在有新的动向啊。 之前昨天好像就跟大家推荐了一首歌嘛，是他的这个主题曲 AA。 那这是这个节目啊，一下子捧红了很多像蔡徐坤啊、范丞丞这样的青春偶像。他已经落幕了，但是现在有一档非常热门的女子团体选秀节目、男团选完了，那紧接着就是女团了，叫做创造101，每个周六在网络平台播出、现在呢虽然只播到了第二期，但是这个网络无论从点击率啊、讨论话题的热度啊，还有这个收视的状况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啊。因为前一个那个男子团体的这个选秀偶像练习生我没有看，现在看应该还来得及吧，刚好赶上这个。 我觉得你只要能把他最后选出来的这几个人分清楚，对， 估计 老白棒棒的。 哎呦，估计是看不清楚啊，好，眼神不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这是比较受关注的，就是 HYBE 不插电这个亚洲巡演2018北京站，本周日北展剧场，它就是日本一线摇滚乐队彩虹乐队的主唱，其实很多人也很喜欢啊。 是，如果大家听到彩虹乐队觉得有点陌生，那么讲到一些比较有名的漫画电影，比如像你的名字啊等等的，他们都是来唱这个主题曲的哈。而且因为他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非常帅又非常酷的外表，就很像是漫画当中走出来的少年一样，所以歌迷也说他是漫画级别的神颜。 诶，好吧，可以去关注啊。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互动好不好？今天是青年节嘛，我们也发小福利啊，接下来我们这个额外送1到2个小红包给大家。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很简单，接下来我们会听一首歌，和静瑜那天推荐的歌有些类似之处。 哎呦， 就告诉我在这里面你最喜欢的一道菜是什么就好了。 饿了是吗？ 然后把那个菜名或者你最喜欢最想在这个晚上吃到的一道菜菜名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有可能会挑一位或两位帮你们报销那道菜的 费用是吧？ 对了，这里我是你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喜欢请别人吃饭？ 别忘了啊，白姐喜欢动物。 嗨， 理想藏尾巴，喜可可布朗尼，榴莲菠萝蜜，芝士玉米粒，鸡翅土豆泥，黑椒牛里脊，黄焖辣子鸡，红烧排骨醋酱鱼，不如你，全都不如你。冰糖雪梨，你家烤肉饼，那一些比家园走土鱼，白酒青啤。稍作谁的收获，此处寻开心，何许的春风吹过杨柳堤，终于找到你，等着春风潇洒去带走，不忍心时光慢慢行，永远爱你好比一把火炬，春风只有情。可可布朗尼，榴莲菠萝蜜，芝士米粒，鸡翅土豆泥，黑椒牛里脊，黄焖辣子鸡，红烧排骨醋酱鱼，不如你，全都不如你。冰糖雪梨，梅菜扣肉饼，爱你是第一家烟酒独鱼，白酒青啤安慕希。稍作谁的收获，此处寻开心，何许的春风吹过杨柳堤，终于找到你，等着春风潇洒去带走，不忍心时光慢慢行，永远爱你好比一把火炬，春风吹又起。 这儿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米饭饿晕了，说春风十里不如土豆泥。

盛开的花朵中。 春天花会开，鸟儿 春天在珍贵的春雨里。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春天在跳舞的树叶中， 春天的叶子轻轻地跳舞。 春天在海边和你一起， 正在春天靠近海洋。 春天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娱乐最老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 冬天把热咖啡冷了两遍，我们就开始想念春天。春天的阳光有点不够强烈，期待夏天海岸线。我们是不交接的两天，今天和明天，如果注定落在两极之间，距离更远，即使站着面对 说会特别自然的，不太像做音乐节目主持人一样打开话筒想问句好听吧好听吧好听吧 好听哎 好吧。这是锦绣二重唱的一首歌，叫爱到夏天，特别适合今天放给大家听。 锦绣二重唱，我最近是在回看那个流星花园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两个在中间还有客串。 真的演了两个非常聒噪的这个姐妹淘。 对。然后突然在想到说，原来那一部当年看到偶像剧，其实距离我们已经那么久了，而现在马上要在这个夏天播出它的翻拍版了。 对，这个事儿每次提到的时候，心里就像被戳到一样。对， 那是我的化妆泪，他只能是周渝民一个人。 不是，就想到了那个留到失败的那个道明寺的发型，凤梨头啊。啊，痛处不戳了啊。我们接下来奖励一下大家，先来送一份这个番茄炒蛋给一个叫小明的朋友，听名字啊，小明。 可能因为我们前两天都说黄晓明说太多了，觉得有点抱歉。 但是应该是个女生吧？我看的是2017年2月22号这么一个好日子关注我们。然后她说：“永远的番茄炒蛋，你这几个字打动了我，就感觉像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这个状态。 你”你确定是永远的打动了你，而不是番茄炒蛋打动了你？我刚看到有一位朋友说他点满汉全席，你为什么不 mark 嘞？ 哎，哪里？ 哎，我看到了啊！ 最近这个眼睛真是不太好。反正我就看到了番茄炒蛋，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吃 啊、哦，我也喜欢吃番茄炒蛋，还可以拌面，哦、你知道，就是第一顿没吃完的加点汤，嗯，再煮一下。 不要再说了，剩下还可以再然后再浇点开水做个汤，是不是？ 对对对， 哎呀呵。咱们这样吧，既然大家都这么爱吃，那小明，我们商量一下，这个番茄炒蛋，要不然咱们共享之？ 你是说你要跟听众 AA 吗？ 这样不太 好吧？这不太好怕我也觉得 不合适，我不是那种人。你说吧，这番茄炒蛋多少钱？你发一个那个二维码截图过来。 是你定个价，嗯，你或者你要个100盘什么的，我觉得老、 哎、别啊别啊，我没包，我这一份不是一年 啊，一份 啊，嗯、剩下的我们待会儿再选一道菜。你那个发满汉全席的这个朋友 ，sorry 啊，对不起，没有看到你在哪里。好啊，我们来再回忆一下，刚才你说到流星花园， 对， 但其实除了流星花园之外呢，我觉得对我们这些年纪的一些朋友来说，可能还有一个偶像剧影响颇深，真的，至少它影响了我。就是在我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我觉得好憧憬啊，就是一个大学的生活怎么能是这么精彩呢？然后它其实是深深的坑了很多人，就去了之后发现。文慧在哪里？ 哪里刚刚在学这个文慧、啊，不如我们重新来过吧。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怎么没听过这句台词？ 没有听过哈、啊，因为有影视公司发布消息说，已经取得了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独家翻拍权，马上要翻拍这部号称内地第一部青春爱情偶像剧的《将爱》了。 嗯，其实《将爱》是1998年播出的青春偶像剧啊，就比《流星花园》早3年的时间。但其实两部都是在内地还有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应， 真的。 包括像主演李亚鹏、徐静蕾、廖凡、王学兵，大家现在都觉得说，哦，这跺跺脚都已经是影视圈震三震的人物。 嗯， 但当时他们还都是初出茅庐的新人， 真的是这样。你看他当时那个台词就看得出来，文慧，我是杨真。 你这样对比起来，就是《流星花园》就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 对对对，反正这个至少有一个角色是深入人心的，就是文慧这个角色，这简直已经变成了当时很多男生心中的初恋女友的形象。李亚鹏当时也很年轻帅气，所以说这部剧呢也是瞬间就已经走红了。 对，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个初恋女友的形象。 对。Oh yeah！ 好了。好，这首歌非常棒的，像那部电视剧一样坑了我。没关系，稍等片刻。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报警！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别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你看我们节目有多真实，真实到我们就连我们的唱片跳针我们都要呈现给大家。所以说青春是什么？青春就是偶尔会跳针，但是等你调整之后还要重新开始播放的这样一个年纪啊。不妨在这首歌里面回忆一下当年的那个青春，将爱情进行到底，那个杨铮和文慧这些形象是不是已经在你的脑海当中了呢？算是寻找同龄人的一个时间段。 望见你从门前经过时有一些悲哀，于是就轻轻唱了起来。 相守，这到底是谁在安排？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 当年追这部剧的人其实主要的年龄段应该是70后70末吧，然后还有一些相对比较早熟的80后。哎，这个话怎么说的，谁早熟啊？ 寻找同龄人找到了各位。 电视剧写的其实是90年代末的这个大学生的爱情和事业，跟现在的这个套路不太一样。 对，因为像刚刚学到说，像道明寺哈，基本上是开启了这个霸道总裁模式的先河。道歉无能，还要警察干嘛？以后这个三菜不可以惹他，他是我的女人，大概是这种。 还有就是昨天说到的这个堂主啊，鱼塘和电梯都承包了啊。 对，就是动不动的出身豪门，浮华又幼稚。 对， 但其实张爱还是比较淳朴的，就算是对三角恋也非常的讲究道义。 比如说剧中廖凡和李亚鹏同时爱上了这个文慧啊，李亚鹏因为跟廖凡是哥们儿吗？他就刻意躲着他，这时候廖凡就鼓励哥们儿说，这是爱情不能让，现在谁还会说这句话， 就不能让就没了， 对对， 人家俩就在一起了。 但是其实有些年代感，比如说这个李亚鹏扮演的杨铮在毕业以后呢是去卖手机啊，手机在当时是因为很新鲜的事物，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在《乘风破浪》这部电影当中，那个还在那个卖 BB 机的那个彭于晏，好，对，就是有年代感的东西，不像现在已经是人手一个智能机了，大学生。 对，我记得就是杨铮当时好像是开了一家快递公司，就叫跑，可能大家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每天哎，就快递来给你送货啊取货呀、啊、但其实快递公司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概念。 所以真是充满年代感的一部剧呢。当时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呢，张一白导演集合了原班人马翻拍了一个电影版，但是那一波说真的那个情怀好像刷的不是很成功，因为他好像想玩几个概念啊，三段故事这样， 对， 所以现在在翻拍，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能找到合适的演员，或者说有相应气质的演员来出演这部经典之剧了啊。不管怎么说，因为很多人的青春，还是希望这部剧的翻拍能够成功吧，希望这首歌也能够重新编曲再一次出现，这毕竟是很多人的回忆。 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哦，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现在已经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静瑜。 今天我们是相对来说比平常更欢愉一些哈、啊、不是因为静瑜来了，是因为 不是吗？ 哎，是静瑜吗？ 我名字里都带着个鱼字，就不能因为我欢愉一， 那你是静瑜啊，你是安静你是 我还喷水了我 我们是希望在五四青年节这样的一天啊，下班路上能让大家更年轻态的，我说将来我们也可以更年轻的一个状态去迎接生活哈、啊。 嗯，刚刚有问大家一道预热题哈、嗯，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前奏，这是李玖哲的夏天。有问大家说，哎，后天我们就算是进入到夏天了吗？ 嗯， 各位可以答是或不是，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预热题，待会儿白给100块，今天累计奖金400了吧？ 对，其实这道题是有一些小小的玄机的啊、我们看看待会儿谁也帮我们答疑解惑一下，看电话会打给谁。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的这首歌，同样也是带着一些记忆的歌，当时的一个偶像组合叫做飞轮海。 我有我的样。 对。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等于随波荡漾，睁开一眼就遗忘。每当我的力量遥控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 是一本最好玩秘籍，开窍了你就会发现奇迹，只想四季在这一刻交汇在一起，体会四倍最阳的美丽、yeah。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等你随我的样，只看一眼就遗忘，每当我的力量调控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因为眼睛就是一本最好玩秘籍。 好，我看看有哪一位有为青年今天能拿走我们的这个答对我们所有的题，拿走我们的现金红包，今天应该累计有500块了啊！大家要加油！看看第一位登场的是哪位 ？Hello， 喂， 嗨 ，Hello， 老白能听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你这个声音显得很空旷啊！你在？ 我用蓝牙接的，但我把广播关了，但是现在不知道是为什么会这个情况。 没关系，我们听得清楚。你听得清楚我们的声音吗？ 略微有一些模糊 啊。好吧，那我们稍微大点声啊， 关掉我手机模式。 哎，好太多了，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呲呲啦啦的声音。 但是你不要、okay。 你不要开车啊，你现在车停路边吗？ OK， 没有问题了。好，您讲 啊。好嘞好嘞，要不然感觉像我们在跟什么太空舱在对话你知道吗？ 喂，这是月球。 好，准备好了吗？ 好吧，终于被老白翻牌子了，好激动。 老白一点要不想跟你寒暄，直接就想问题。 没有，因为我看一下他的名字， 马可、 是叫马可对不对？是你啊？看了一下，2015年的时候就关注我们的这个白鞋 FM 呢。 对，老白那阵还是上午节目。 对对对对对，好了，你看我跟男生好像这个哎，这个聊天的时间啊，缩短一些啊。 好， 可以回头这个吃饭的时候再聊。来，开始答题，准备好了吗？ 好，开始， 加油。因为男生相对来说不容易，不像女生那么容易紧张，所以我们不用花时间来调节他的情绪。加油马可，希望你能够挑战成功。我们从第一题开始。 第一题，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按照国务院的规定，青年可以放假半天，那请问这里说的青年是从14岁算起吗？是还是不是？ 请回答。 不是。 可惜不是你。哎呀， 马可先生应该想说，刚刚多聊一会儿。 对，就是哎，马可，你觉得应该是多大岁数就算青年？ 不是，那14岁还在上学呀、啊，那不能放假半天呀、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好啊，他有自己的逻辑。 我觉得这样也对，反正我14岁的时候从来没有因为青年节给我放过假。 但是14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叫青年了，你不能再说是少年了。对对对啊。 就这个青年的定义哈。 对，哎呀， 对，那个老白现在也还是青年。 哎呦，会说话、 啊，会聊天，会聊天啊。 老白要不要给个复活卡？ 没有，我们这儿没有复活卡，但是有一个红包送给你啊，马可。 没关系，接到。电话就很开心了 啊！希望你一切顺利啊！看这个头像是和自己可爱的小宝宝一起的合影，祝你们都一切都好，好吗？ 谢谢马可， 谢谢，拜拜。好，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娱乐最王牌，王牌福利白给100块。今天第二位挑战者是谁？ 喂 ，Hello， 嗨 ，Hello， 喂， 哎，你好啊， 你好， 那个名字是怎么称呼你啊？我看你名字特简练啊，微信的名字就是一个字李啊。 对， 那应该就叫小李，好不好？ 好， 回答特简练，没发现从接通开始，从来就没说过超过两个字以上的。喂， 喂喂， 哎，喂。 现在呢是不太清楚是吗？ 嘿， 现在好了，我刚才故意摁的免提。 啊，好， 对，可以直接接通。 我接我们电话的这个听友都特可爱，要不然蓝牙，要不然免提，你们要不然再放一功放啊啊！ 接一蓝牙音箱带环绕立体声呢， 对，整个小区都听得到。哎，您现在这个状态怎么样？调整好了吗？我们就可以开始。 可以，开始吧。 加油啊！ 好， 好吧。刚才问的是一道五四青年节的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风格，来准备白给100块 ，Ready，Go。 历史上的今天，清朝的皇帝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出生了。请问康熙皇帝是清朝的第四位皇帝吗？ 嗯， 三二一，是或不是？ 是， 是的，恭喜你 答对了。这个题稍微有点难度，可能要心里面算一下。 蒙的， 还居然蒙准了，你知道吗？ 也算是神转折，刚刚还问五四青年节，立马就转到历史题了。 我现在问他是第三位皇帝，估计他也是说是。 我们再来转一下啊，接下来这道题呢稍微简单一点啊。俗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是一个民间典故。那么请问在这个典故当中，王婆卖的是西瓜吗？是还是不是？ 三二一， 不是。 厉害了， 这个是蒙的还是真的知道呀？ 我觉得应该不是西瓜。什么瓜不知道？ 什么瓜不知道？反正不是西瓜，那是南瓜还是什么瓜？哎，是一个哈密瓜，对不对？ 是因为王婆卖瓜都说自己家瓜甜，哎，这就是哈密瓜。 对对对，好了，我们接下来到你答题的第三题，如果这题再答对的话，你就反转的时间了。好，接下来这道题，我觉得对他应该有点难啊。在足球比赛当中啊，如果发生越位的犯规，请问裁判员是应该给对方的球队判罚直接任意球吗？是吗？ 越位是吗？ 对，是不是直接任意球？是或不是？三、二、一。越位是间接任意球， 这真的对我们女性来讲太难了。而且他刚刚还问了一下越位是吗？ 那是什么越位是什么？ 越位不是就在那个犯规的地方然后直接发球吗？ 但是犯规才可以发直接任意球啊。哎，没关系没关系，咱们不知道，咱们以后可以就知道了啊。如果是越位球的话应该罚的是间接任意球。但是间接任意球的概念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不懂 不懂，连蒙两题，到这题已经很不容易了。 间接任意球的意思就是你要通过另外一个人帮你发任意球啊，找个介绍人。 别难为我们了。 好了，开玩笑。 太难了。 对对，他不能你直接射门，不能直接攻门，应该你要经过一脚传递之后才可以，好不好？ 哎， 我们预热预热，世界杯期间我们有很多的足球题呢啊，对不对？帮助这些伪球迷更好的成长。 好啦，也谢谢你了，我觉得能达到第三题已经很不错了，谢谢。 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拜拜。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要不要再给大家一个机会？ 我觉得可以，今天五四青年节， 对，又是周 末， 好，我们再打一个电话。先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22 22 22 来自 Taylor Swift。 接下来我们请到我们今天第三位朋友。 Hello， 喂， 嗨， 你好， 你好， 嗨， 哟，这个声音感 觉很淡定， 很不是，不仅是淡定，而且很专业啊。 是我们要 我其实特别开心，就是在压抑自己内心的兴奋， 在压抑 自己，压抑，不要压抑 自己，不要压抑。 你想喊一嗓子吗？喊一嗓子， 就你可以学一下老白每次开场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 ，Hello 各位 ，Hello， 嗨。 人家走这种温柔路线的，怎么让人学这个？我倒是觉得你刚才表现不错、啊， 是吗？ 对对对、 啊，就现在接棒早间档了。 好吧，我们这个朋友怎么称呼你啊？你的这个微信的名字 有点难念， 三个句号哈。 对，三个句 吧。好， 是， 行，我们就不深究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时间有限，我们赶紧答题好吗？加油。 好的。 声音为什么老是这么有磁性？ 在努力的压抑自己。 你先说一下您是从什么工作的，别我们撞着一同行什么的啊。哎， 我是编程。 哦，编程， 编程序员。 对 IT。 对，程序员。对对对 对。哎呀，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待会儿可以稍微的用低沉一点的嗓音给你问问题。 你们好好说话可以吗？ 好的。 好了，准备听题啊！我们现在第一道题就是跟现在这个歌手有关的，泰勒·斯威夫特啊 ，Taylor Swift 这个著名的美国的这个女歌手，请问她的身高是超过1.80米吗？ 是吗？是吗？ 是吗？ 是。 哇哦！ 答对了，1.82米。 天哪！因为 Taylor 是在多次维密的就是演出当中，还有在中间场，你要好多模特从他旁边过，你就觉得哇，大长腿往那儿一立，一点都不输。 对，好，第一题答对了，我们接下来第二题 ，Ready Go。第一题送分题答对，第二题请听题。 嗯，请问在《西游记》当中，有一位神仙因为被孙悟空偷吃了人参果，所以就把唐僧师徒装到袖子里了。那请问这位神仙是菩提老祖吗？ 是吗？ 不是，不是。 哎呦，很确定啊。 那是？ 是谁呢？ 镇元。镇元大仙。 哟。 哎呦，正确答案，正确答案， 哎、 真的是。 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他马上都可以把正确答案说出来了。 你知道，通常我们问到这位，别人就会说：“哎，蒙的蒙的。” 对，程序员看了不少书啊，对，厉害。接下来 我绝对不是托啊。 对，行，你自己不用解释，没有人怀疑。现在来，听题。李清照有一句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请问这一首词的词牌是叫《一剪梅》吗？一剪 不是。 咱们现在应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是什么？ 但 不是一剪梅是什么？肯定是一剪梅啊！对， 嗯，忘了。 但因为听到一剪梅就想到费玉清， 对、 啊、对， 还有会想到《夏洛特烦恼》当中。 哎呀，遗憾。第二题第三题的时候挑战失败，差一点拿走一半。 对，而且今天就是句号句号句号给我们回答预热题回答的非常的到位哈。今天有在问大家说后天我们就算是进入到夏天了吗？ 对、 嗯、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吧。 请这位程序员朋友帮我们来说一下你的解释是什么。 从气象学的角度上讲，然后平均气温达到22度就进入夏天了，正常情况下是立夏的后几天，然后从中国的角度上讲是立夏的一天，就是进入夏天了、 哦、 从日本的角度上讲是6、7、8月份进入夏天了、哦、从欧洲的角度上讲、哦、从欧洲的角度上讲从立夏一直到秋分都属于夏天。 你知道我特别想问他这个，这位程序员朋友，你工作单位是在百度吗？开玩笑啊！谢谢你，谢谢你，很精准的回答，感谢感谢。然后呢，总之明天立夏呢，后天呢， 肯定就是到夏天了。 对我们来说，其实就已经是到夏天了。好、嗯，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再见。 是，待会儿有个小红包送上。 好，谢谢，拜拜。 谢谢， 真是特别棒的一位听友啊， 真的非常的专业，而且很较真儿， 对，很赞啊！所以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白给100块，也不要老怀疑我们，我们绝对不会去找一个什么托儿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对，今天三位朋友大家都看到了哈，特别是最后的这位朋友， 嗯、 很遗憾你没有把奖金拿走，但开心的是下周奖金累计到600块了，各位。 对，我到底能不能把这个奖金送给你们呢？啊、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一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同样的一道音乐题马上送上了，这道题同样会放出前奏，请你准备好手机关注白杰 FM， 在前奏放纵的时候会让静瑜来提一道题，准备好了吗？把正确答案不要加手机号是或不是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可以了。 是，哇，这首歌曲前奏非常熟悉了，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叫做《致青春》吗？是还是不是呢？ 最快发来答案的以及中间选出的一位朋友会有资格收到我们送出的小现金红包的奖励哦。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近日，歌手周深在北京为2018个人巡回演唱会进行彩排。从已经公布的行程来看，周深将先后在上海、武汉及成都为歌迷带来此次深空间个人巡回演唱会。周深近期为奥斯卡大奖影片《水形物语》及国产大片《幕后玩家》先后献唱，并在各大音乐平台收获了不少好评。第一次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周深坦言，筹备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很紧张。今天零点乐队最新单曲《恍若年少》全网上线了，旋律与前不久发布的 EP 同名主打《天下无敌》风格完全不同，没有高亢激昂的呐喊，没有炫酷繁杂的技巧，而是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出赤子之心，希望五四青年节带给歌迷不一样的视听感受。再来关注由闫妮、邹元清母女首次搭档出演的都市温情轻喜剧《我是你妈》，即将于5月11号母亲节档全国上映。今天片方发布了由母女俩首度亲密献唱的片尾曲《听妈妈的话》暖心版 MV。 在 MV 中，两人在录音棚内开怀大笑，俏皮互动，暖心悠扬的旋律配上电影中母女相爱相亲的片段，温暖而感动，让人体会到母女之间那份相互陪伴、彼此依靠的真挚情感。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三环双井桥到京广桥由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还在担心黄金不升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升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久，行家选招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好了，阳光现在逐渐变得温柔起来了啊！虽然没有华灯初上，但是依然要进入一个相对安静的时间，在相对走心的6:30，我们化身偷故事的人进入音乐素描。 嗯，今天要偷故事，但是不是要把大家搞哭的这种故事啊？ 对，没错。 五四青年节，我们来励志一下吧。特意安排给大家，嘎啦乐队这首《追梦赤子心》。 嗯， 其实青春期最难得的就是你的未来有无限种的可能性，就可以试错，可以重来，可以不顾一切，只要有一颗追梦的赤子心。 嗯，其实你可以回头再看一下当时的那个自己，就真正的青春期和后青春期的那个你，你可能会觉得当时，哎呀，好幼稚啊，怎么那么傻，那么单纯。但是你知道有很多的梦想就是靠这种无知无畏的追逐去实现的，哪怕就没有实现又怎样呢？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首歌我们特别送给这些朋友们。 嗯，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追梦赤子心》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哎，特别是最后扯着嗓子喊的那段很搞笑。可是后来有一次真的就是听着听着听哭了，会觉得说我就这样坚持下去，永不放弃的那种力量。虽然自己看起来傻傻的，可是真的好可爱啊。 所以到底送给哪些朋友呢？我们最后再说，先来看两个故事吧，好不好？ 克鲁青山歪说，那一年我高考失利了，就距离二本线还差了11分呢，所以我就选择复读了。但是哎，就碰到了很大的改动，语文的阅读量翻倍了，物理多学了一本书，结果第二次高考我超了一本线40分呢、哎。那一年呢，对面高三楼经常就唱这一首歌，我还一直找同桌借手机听这首歌，我就觉得那一年我没白熬。作为湖南的考生，同一套试卷我们比其他省份分数线高出了10几20分，这份经历我会记住一辈子。 有个另外一个朋友叫蹦卡拉卡，他说因为这首歌，我和我的小伙伴一起创造了一个工作室，叫做某某媒体工作室，可能当中也有歌名的那个部分。起初每天骑着电单车在外面跑单，慢慢的开始有所成效的时候，我们三个分开了，出差的出差，离开的离开，剩下我一个人在默默的支持这个工作室。我从没有想过要放弃，只因为最初的梦想所在，加油。所以这首歌我们要送给的这些人是 青年， 对， 有赤子之心的各位， 所有的包括高考的朋友，毕业的朋友，在这个城市打拼的朋友，创业的朋友，我们一起加油。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 for me too。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私房歌， 好了，今天的主播私房歌依然在这个周末的啊星期五的这个下班路上，我们要推荐一些好歌给大家，从静瑜推荐的歌开始。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延续这个年轻的主题哈，刚刚有这个追梦赤子心，很多朋友呢在自己特别艰难的时刻都通过一首歌曲来支持鼓励着自己。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我的那个他 哦， 这首歌曲是牛奶咖啡的信仰年轻。有的时候别人会问你说，哎，你信仰什么？有人信仰钱，有人信仰权力，但对于我来讲，我信仰的是年轻，不是自己的年纪轻轻还有无限的可能性，而是自己永远年轻的心态，不认输不服输就有更好的未来。 光一起大声歌唱，快乐的奔跑，仰起头，什么都不想。时间太快，生命太短，可世界却太空旷。没理由停下，也没有理由不去疯狂。哦哦哦哦哦，尽情释放，拥有年轻的能量。我看见世界充满希望，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到明天，拉住我的手一起去冒险。每一天我都期待着新的挑战，我相信自己，我不怕失败。如果想出发就不要 听你推荐的这首歌，我觉得其实好在什么地方，就是它是一首很蹦跳的歌，这个旋律包括里面的心态其实都是一个女生应该有的样子。 对，就是你听了就会开心的歌。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哎，生活要过得慢一点啊，有的时候就说，哎，没有人就是故意要让自己变得很颓，我觉得这其实是不对的，或者说不好的。 是，就是一种丧文化呀，或者说，哎呀，我让自己变得无欲无求啊，或者说反鸡汤啊，我觉得鸡汤有什么不好？偶尔灌一两碗，再来几碗吧，我饿了。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些歌呢，并不是一定要给大家去强灌这些鸡汤，而是其实你在这些音乐当中去找找这个状态。我们说话可能这个不太那么有用，但是音乐可能是有鼓舞人心的作用的。 是，接下来依然是私房歌的推荐，来自老白。 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Forever Young， 永远年轻。 Let's dance a style, let's dance for a while. Heaven can wait, we're only watching the skies. Hoping for the best, but expecting the worst. Are you gonna drop the bomb or not? Let us die young or let us live forever. We don't have the power, but we never say never. Sitting in a sand pit, life is a short trip.Forever young, I wanna be forever young. Do you really wanna live forever? One Direction 带来的这首歌曲 Forever Young， 是很年轻的歌，年轻并不是说他们的年纪，而是说他们在歌里面唱到这个状态啊。 嗯。 既然我们今天也倒了好多的音乐鸡汤给大家了，我就不再灌输这个就是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样子的话给大家。其实更多的是每个人都有对于自己的生活的一个定义和向往啊，觉得大家自己去量力而行，自己去努力就好了，对不对？ 那接下来主播四方哥换换口味哈，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来自陈绮贞《一起去巴黎》。你知道每到周五的时候，我就会幻想自己出去玩，但是因为下周还要接着上班，所以就只能仅存于幻想。 嗯， 这首歌就是一首讲幻想的歌，他可能没有真的去到巴黎，但是一想到巴黎，哎，就开始跟自己朋友一起做计划了。 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做一个白日梦是有益身心健康的，真的，因为你谁知道呢，万一哪一天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了， 然后我就真的去了。而且这首歌曲非常好玩的是有一点点小爵士节奏的，你可以跟着摆动一下自己的身体，在周末放松一下。 对，最早的这个版本呢是这个侯湘婷的那个版本啊， 嗯，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啊，就是今天静瑜推荐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陈绮贞的一个版本。嗯，从编曲上面呢可能加了一些层次，感觉不太一样。 昨天我们决定先一起复习，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哒啦哒，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先锻炼体力，谁都不许感冒，不许生病，打工赚钱准备行李，带着地图做小笔记，要去巴黎。哒啦啦哒，不过明天的是谁 在担心黄金不生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生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酒，行家选招行。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还有最后的一首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呢，我觉得适合的年龄段，或者说它适合的人，跟我们前面播放的歌推荐的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 适合谁呢？ 天堂乐队这首歌可能会让很多的年纪又稍微再长一些的朋友啊，或者可以详情啊，可以参考一下冯小刚导演饰演的那个电影《老炮》。 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哈，其实也是借给大家的，因为这首歌叫做《永远年轻》。 嗯， 那可能也是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嘛，不用说非要针对谁，我就觉得我们两个都很年轻嘛。 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或者说其实都有一种目的，可以去让自己变得更年轻一些，可以去这么认为。所以今天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天堂乐队的歌，它是两个层次，前面你看前面好像显得是很安静的，有一些疲态的感觉， 需要一口老酒。 对，后面呢可能会有一些节奏的变化，大家可以认真的去听。 然而我们会继续年轻，一直到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幸福的花儿，幸福依然还是活该。然而我们会继续年轻。